好，大家好， 嗨，大家好。 诶，又嚟到玩弄光景嘅时间啦。 嗯， 咁有宇峰喺度啦， 系，我系文龙啊， 系有一个叫做文龙嘅阿俊喺度啦， 系文龙。 咁我哋今日上集就讲咗一啲嘅 get form 啦，讲咗周星驰啦，讲咗一啲喜剧，即系点解香港咁重要啊，或者话我哋喺生活中点解咁重要啊？咁我哋今日就即系讲埋其他嘅一啲 get form 啦。 嗯，好。 咁当然啦，另外一种 get form 就系即系英文 link get 啦。咁另外譬如讲个粗口啦，已经 high 到啲啦，咁、就放黄腔，讲一啲咸湿嘅笑话，或者一啲关于色情噶，或者会俾人联想到性呢一方面嘅嘢，其实都系一个好用嘅一个笑位。咁当然要落手嗰个份量要好适中啦，吓，系，因为你下下用得太重口味啦。即系我哋所谓多多咸少少脆咁样，有阵时真系少少咸多多脆先啱嘅。有阵时系落少一啲咧，反而系会有一个笑位，唔会有嗰种下流啊，或者系啲淫邪嘅嘢。譬如系呢啲血结啦，你可以话佢啊玩到冇嘢好玩啦。到近期基本上佢都不停系玩紧呢一样色情嘅嘢，比坚尼。咁其实你话咁佢嘅尺度上 TV show 冇乜问题啊，就比坚尼啫。佢又唔系真系攞手去抄佢摸佢，佢纯粹见到啫。咁其实呢、這个咁你话佢后生冇玩过有嘅，系啊，譬如有玩过嘅就系入 lift 啊嘛。唔知大家都好多人都睇过，就佢、是、入一间 lift， 咁佢着晒西装啊咁样啦，整齐嘅一套西服咁入一个 lift， 咁突然间有两个女仔入到架 lift 里边，跟住就架 lift 一度行啦咁啊，咁女仔开始除衫。 哦， 逐样除，逐样除，咁啊开始之前当然夹啦，咁到后期就除住下，得翻件泳衣啫，咁啊你眼望我眼咁望望下咁样，咁至尊佢就一定要嚟除啦，佢见啲女仔除佢就除，咁啊除呔啊，除西装啊，除件恤衫啊，除咗条西裤咁得翻条 boxer 啊咁样，点知道门一开，出边原来系嗰啲室内泳池嚟噶嘛，跟住嗰两个女仔佢跳咗落，行咗去泳池嗰度啊嘛。跟住佢唔好奇，但系佢唔系搭嗰啲，佢唔系去泳池噶嘛，佢误会咗啊嘛，或者系咩成？咁呢啲其实都系放紧和康噶。 哦，冇错。 系，其实你话系咪好笑咧？佢哋中间唔会有啲咩搞笑嘅位俾你。系。咁当然佢至尊见嗰、那个，佢少少咸湿，有少少想望。 系。 咁啊，见人哋除衫又唔知点样，咁开头就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后期就话已经佢除咯，咁不如我都除啦咁样。 其实 咁其实佢玩咗和康嘅，其实嗰个冇咩故事性喺里边嘅。 其实佢冇讲任何嘢嘅，系你见到嗰个画面，你会自己谂咗。 系啦， 系。 喂，你见到个女仔，你都会聚精会神望下啦。 系 着紧睡着喎，咁样。 系。 系啊，咁你可以继续发酵嘅，继续玩嘅。 嗯。 咁突然间有啲阿婆入嚟咯。又停咗第一层咯，咁突然间着咗好多和服噶，或者着咗礼服嘅一啲太太啊，望到你冇咗衫啊，对住 boss 啊上件衫，咁呢其实可以继续发酵落去。咁其实呢一种咧，亦都系令好容易俾人引到笑嘅，就系、是、一种所谓放黄腔，讲粗口啊，一啲色情嘅一啲桥段啊。咁、但系呢个就真系要小心咯。 系，尤其是你话喺香港电视嘅尺度啊， 其实唔关电视事嘅，而系如果你下下都咁样做咧， 系 人哋会觉得你好咸湿啊。 哦，咁呢个系 其 实 会令到你嗰 个 人 系啦， 即系同埋未必好笑嗰样嘢。 哦，咁系。 有时人哋可能觉得你侵犯咗佢啊，或者话你系咪性骚扰啊？即系人哋一句讲我你性骚扰啊？你而家咁你又已经系做唔到嗰个 get 或者令到人哋搞笑嗰个效果。咁你譬如睇翻掌门人都系噶。 系 佢成日玩嗰啲游戏，即系个人跳上个身度喺个身度转嚟转去咧，唔俾佢落地喺个腰度揽。其实咁样其实都系其实玩紧嗰种即系男女嗰啲互摸一样嘢啫嘛。 系冇错。 系啊，甚至唔同嘅辈分啦吓，一啲年长啲嘅女演员、女金草，咁佢都要俾呢啲后生嘅男仔啦， 或者可能系阿黄祖蓝要揽住阿老芬咁样嗰啲。 系啦，咁即系呢啲系其实都系放紧黄康噶。 嗯， 佢一样系玩紧呢样嘢，但系就真系要好小心咯。或者有时你见到之前 Dada 好或者法拉上戏，咁佢都会即系你会见到个事业线啊咁样。咁其实呢啲都系放紧黄康。 嗯， 就算你话美女厨房咁样，佢要啲女仔着到即系会见到事业线嘅咩主餸，而踎低即系污钱。 系， 咁你先煮到嘢啊！其实嗰啲位其实都系放紧和康嘅， 啊， 咁但系你要拿捏得好啲咯。 冇错，其实当时嚟讲咧，虽然嗰啲游戏节目咧系几受欢迎，但系我自己耳边都听到唔少有好多人系几反感嘅。 尤其女士啦，我相信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觉得话会好似物化咗女仔啊，或者睇少咗啲女性啊， 系啦，即系唔尊重啊，佢哋觉得好唔尊重啊，系啊， 咁即系呢个位其实大家又要小心啦，我觉得， 嗯， 系，即系虽然系都系几 work 嘅， 系， 咁大家就要小心咯， 嗯， 系啊，咁咁亦都即系呢个系亦都可以配合嘅啊，我哋之前即系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就係我哋頭先講嗰啲 form 咧，或者嚟緊我哋可能會再講啲 form 咧，其實可以互相配合嘅，即係唔係話我做咗 running gag 我就唔可以放毛康，其實係可以互相夾嘅、 嗯。 譬如頭先我講嗰個 lift 個例子啦，咁、那個 lift 可以繼續玩嘅，佢停唔停留宿噶嘛，咁你又不停停咯，又唔其他人咯。譬如頭先我哋講過話，可能文化價值唔同嘅。你突然间放一啲逆服癖嘅入嚟，咁、可能你已经做咗少位咯、 嗯， 或者你突然间入一批全部讲英文嘅黑人，同、你鸡同鸭讲嘅，你讲日文佢又唔明嘅，咁其实你已经玩咗人种噶咯，即系话呢啲 gap 分其实系可以互相互通嘅，或者系可以加减减嘅，系咁除咗呢两个 form 咧，仲有一个 form 咧，其实都系好常用嘅。我哋呢个叫做俾一啲规矩规则佢， 点样俾啲规则佢咧？ 嗱，好简单，俾啲规则佢咧就话，唔好理嗰啲规则喺现实中合唔合理先， 系 啦，喺佢个戏剧或者喺佢嗰个表演里边， 系 对于嗰个角色咧，佢一定要守嗰个规矩嘅， 系 但呢个规矩系同其他佢嘅戏剧或者喜剧里边其他角色系唔同嘅， 嗯。 最经典就系两个人行紧条路，咁样好自然啦。譬如画面左边有啦，咁行过去啦。咁行到某个位咧 ，A 嘅角色系好自然咁行过去嘅，但 B 咧系过唔到嘅。一行到个位就好似撞墙咁样弹翻喺后边噶。 哦， 咁样呢一个咧，呢、這个规矩就系话啊 ，B 呢个角色唔可以踏过呢条线。呢、這、一个就系我呢一个 game 里边 set 嘅规矩。 哦， 人人都可以过到，系 B 呢个角色过唔到。咁我哋点样玩呢呢、這个都系经典例子啦。譬如咁呢个情况通常 A 嘅角色会翻翻转头啦。点解唔得啊？我拖你手，我拉住你过啦，过唔到，又顶住。我自己攞个银出嚟，或者我攞个铲出嚟，攞个波出嚟，哎，我碌过去，会碌到。 系。 跟住我自己单脚企一边过去先，我又企到。咁你又似跟我嚟啦，你又撞，又系过唔到。咁之后可能会再玩就系、是、啊物件大啲啦，我哋搵个箱啊。搵个 keep 啊，搵个袋啊，譬如自己孭个背囊啊，搵人大啲嘅嘢掟过去，咦又过到喎、啊，冇嘢啊，空噶、啊，我地下碌又碌到，上面掟又掟到，咁你啊你过嚟啦，又唔得、 嗯， 啊不如你试下跳啦，如果我跳过去，咁我跳到啦 ，A 角色跳到 ，B 角色又跳唔到，咁呢一个就系一个好典型俾一啲规矩佢嘅例子， 嗯、 其实你嗰样嘢系可以唔合理嘅， 系、 啊，但你俾咗佢咧。佢一定要跟呢个做咧，咁你就可以不停做一啲嘢，系佢同剧其他嘅角色都要做嘅。 系， 但因为佢有个规矩做唔到嘛，咁你就做到个少位啦、 嗯。 即系所有角色都做到，但你做唔到。 哦， 即系譬如嗰啲咩举手举左手左脚右手右脚嗰啲， 系， 你就系 setting 一个角色就系、是、佢左右就系调转嘅。 系， 由佢第一嘢已经做唔到啦， 永远都做唔到。 咁但系剧嘅其他角色要做到。如果唔系就唔好笑啦。即系其他角色都做到，但系佢做唔到嘅。 系， 净系佢做唔到嘅啫。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所谓规矩。就系令到佢，但系当然你要不停俾嘢佢啦。 系， 系啊，你要俾一啲嘢佢，焗佢一定要做佢做唔到嘅嘢。但系其他角色要做到。 嗯， 咁就自然就可以做咗一个戏剧嘅效果。 嗯， 系啊。咁你话啊，电影里边嘅例子有冇咧？咁样，其实系即系你突然间咁讲咧，就可能佢未必净系用呢个例子。 吓 佢可能会夹埋嘅，譬如 running gag 去做啊，咁样。譬如好简单，头先讲啦，飞虎之声嗰个啦，佢一食佢一搽咗油咧，佢就一定系焗住，佢一定要夹住噶啦，或者佢一定要乌低身好痛咁样。咁呢个当然系 running gag 啦，但其实呢个一个规矩嚟噶，佢见到呢、這、一个佢，总之系搽咗油，佢一出身上佢就要痛，佢又要揿住下边。 嗯， 咁呢个咪可以系一个规矩。 嗯， 系啊，咁但系你话仲有嘅，咁我哋不如我哋而家都睇段片啦，我哋都可以俾大家睇下嘅， 睇睇。 好，入翻嚟啦。 系 系，咁大家睇唔睇到个规矩系咩咧？ 个规矩我睇到就系、是、嗰、那个场景咧，你个纹身越系大咧，就等于你越系恶嘅。 系啦，冇错。咁呢一个规矩其实都二十，其实唔一定合理噶、哦。 啊，冇错。 纹身都有好人噶嘛， 系 咸湿都有好人啦，点解纹身冇好人咧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好人嚟噶，嗱、即系可以系佢其实呢个规矩系唔一定正确噶喺现实世界。 唉，冇错。 咁但系嗰、那个剧嘅角色好顺，或者佢一定要跟，咁呢一个亦都系我哋所谓一个嘅方。 嗯， 咁其实我哋头先都介绍咗即系几个嘅方啦。咁其实点解即系要特登咁样讲啲嘅方俾大家听咧？其实。唔使讲到话一定要下都要讲古仔啊，或者要讲到话啊，我要写一个喜剧啦咁样。其实我哋人际关系当中咧，好多时都要吹水噶嘛。 系 系。我先都讲啦，即系有时读编剧最好嘅地方就系、是、你有得同人吹啊，你懂得如何去吹水。咁你讲古仔，譬如你讲你自己琴日发生咩事咁样，咁你都要有个形式讲噶。 系冇错。 咁呢啲其实就系编剧我哋写分场咯。 系。 我哋个大纲要点讲咧？我哋讲边样先咧？我哋讲边样人哋会清楚啲咧？我地点咁紧要咧，点样同人交代咧？ 嗯，冇错冇错。 咁而 get form 更加好嘅地方就系、是，同人哋讲笑系最好噶啦。 系。 而呢一个搞笑，有啲人话，例如某个人出现就会搞笑，咁呢个唔系因为 running gag 嚟嘅，唔系一定系我头先所讲。大家话嗰个人因为你会取笑佢，而系有个人，佢成日识讲笑话噶、哦。咁你就可以留意一下佢。我相信大家朋友当中都有啲咁嘅人啦、 啊， 即系一出嚟讲笑话嘅，或者一出嚟大家就觉得好笑啦，个气氛会好啲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究竟佢讲嘢系讲嘢嘅手法啦、语气啦，定乜嘢咧？点解会令到个气氛好咗咧？ 系 啊，其实咁你自己想唔想成为一个咁嘅人咧？系可以啊，大家中意见你啊，或者系你可以同人哋沟通多啲啊，或者系容易啲，好似拉近咗关系啊咁样。咁好多时嘅你讲一个 get 讲一个笑话，咁就最好啦。咁但系时你朋友见得多都系一个，有时你讲唔到咁多噶。咁你就可以玩呢啲嘅方法。 其实 running get 就最好玩啦。 系啦，咁但系你要搵咯，玩一样嘢大家都系笑嘅嘢咯。系啊，咁你就可以不停地讲，每次见面都讲。 系。 每次见面都特登提，即系我哋嘅节目咁，点都要提卡神噶。系啦，我集嘅节目都要提卡神噶。咁佢就已经自然，即系可能大家唔识卡神。系咁佢已经成为咗我唔系观众里面嘅一个观众嘅啦。 你自己会有嗰个 image 喺度嘅。 系啦，一个西片嘅上帝，AV 嘅翘楚巨擘，系咁大家就会一引就出黑。大家今次唔识笑唔紧要，你听咗几集，可能你见到啊，你又会再笑啦。咁其实呢啲都系即系同人哋沟通相处之间会可以用得到嘅技巧咯。系啊，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一啲戏。究竟佢有冇用到呢？或者系呢啲 TV show 里面有冇用到呢？系啊，咁如果因为时间有限啦，咁我哋即讲唔到咁多啦，咁亦都俾唔到咁多片大家睇啦。咁但系亦都可以即系俾大家参考下嘅例子就系、是、攞去睇翻开心字典啦， 系 开心主流派里面开心字典，咁大家喺 Face 喺 YouTube 啦，你直接打开心字典啦，其实都会揾到好多呢一类， 非常有趣嘅，系应该睇下嘅。 咁佢玩嘅咧开心字典啦，尤其 系 呢一个 segment 里边咧，咁佢玩嘅其实好多时系食字， 系 咁食字都系一种 get 啦，亦都系但 系 因为广东话啦，佢更加可以食到啦， 系 佢有阵时可以食到英文啦，有阵时sorry， 有阵时可以食到英文啦， 系 佢有阵时可以食到同音字好多，因为广东话啦吓，咁其实英文都有嘅，咁就难食一啲啦， 系 咁我最有印象系咩咧？即系解释嗰、那个嗰、那个神嗰样嘢， 神 即系 short 啊嘛，神即系样嘢神咗，即系样嘢 short 咗。 我 short 咗， 咁佢好似喺 short 咗嘅大象喺度游水啊嘛。我就系 short 咗嘅大象喺度游水系咩咧？ 自由神像 系啦，冇错，即系游喺自由式咁样。咁即系呢啲其实佢系玩紧一种其实食紧字咯，都系其中一种 get form 嚟嘅。咁但系佢不停咁玩咧，其实佢做咗个 running get。 系冇错， 佢不停喺度讲，不停玩嗰个字咧，其实他玩紧同一样嘢，咁但系可能变少少， 系 咁，但系佢已经做到个 running gag 嘅效果，可以继续玩，咁、那个时间又长啲，其实 running gag 嘅好处，因为你可以拖长啲玩啊，同人啲人譬如好似阿江记咧，佢画嗰个 嗰只企鹅咧、 啊， 或者话真多 man 咧， 啊， 佢有阵时画唔到咁多噶，佢、 啊、 差唔多每日都要画个四格出嚟， 系， 咁佢边有咁多笑位啫？有时有啲笑位咪玩完再玩咯，玩完又玩，玩完又玩，玩完又玩， 嗯、 可能我今集玩嗰个角色做一样嘢，跟住其他角色有第一个反应 A 嘅反应， 嗯、 第二日佢又系做同一样嘢，那个格一样添，我哋唔使画过，咁但系 B 嗰个角色有第二个反应出嚟，咁其实。咁第三日就有 C 嘅反應出嚟咯。咁其實佢咁樣做咧，其實都係做嗰個 running gag 嘅。 其實呢樣嘢係咪亦都係你同喺編劇嗰方面就係話， 其實可以慳力啲嘅。 講緊嗰個人，嗰、那個人你點樣去賦予佢一個獨立獨特嘅 character？ 咁咧呢個亦都係佢你去營造佢嗰、那個角色啦。係。咁但係你話咁係好好蒼白嘅，好無力嘅，即、 嗯、 係你冇一啲例子或者冇一個故事去 support 佢。譬如好简单地，角色一出嚟就会跣低啦。咁个角色你跣低，你就嗰下反而识会笑咯。 嗯。 但之后你唔会觉得嗰个角色有咩特别嘅，你会忘记佢。 嗯嗯嗯。 或者佢完全冇一种气味嘅都系。 系。 你唔会觉得佢好睇嘅。 嗯。 但佢有出嚟，你会笑。 系。 但系你话好唔好睇咧？其实你讲唔到噶。 系，冇错。 系。咁呢一个其实呢、這个技巧，大家可以即系当然啦，我都讲咗啦。其实好多唔同嘅 form。其实大家可以互相用嚟用去嘅，系就唔系特别讲你一样嘢。咁另外咧，当然啦，我哋仲有其他方，我哋好多都冇讲嘅。 系 咁大家即系如果睇到嘅，都可以同我哋 share 啦。 系 咁大家可以就系喺YouTube 入面，除咗打呢、這、一个开心字典啦，或者开心主流派去睇翻啲片啦，亦、 嗯、 都可以打至尊剑啦。 系 咁，你都可以睇到好多嘅方啦。咁而我哋头先播嘅片，其实都系喺网里边揾翻至尊剑嘅片出嚟俾大家睇啦。咁你会见到其实原来香港都系玩咗好多年，都系玩紧佢嗰一套。 系，冇错。 系啊，好啦，咁我哋下集就再同大家讲唔同嘅类型啦。 嗯 ，OK， 拜拜， 拜拜。